窗外的景色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。青春能不荒唐，谁初次伤我不慌张，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只有握紧拳头把歌唱，你只要握紧拳头， 手里的蒲扇摇晃着烟霞，一道道岁月已爬满了脸颊。爷爷坐在榕树下，连雨都弄一杯茶，风儿轻轻刮，吹落了牵挂。长大后想去看看世界的繁华，拥挤的火车一路往北方，邻座的乘客一口家乡话，要告诉我思念的地方叫做家。南方南方，那时候我们正值年华，你是我的青梅，我是你的竹马，柴火又捡起几片瓦，我们俩一起过家家。南方南方，记住有雨水在滴答，那儿时的伙伴早已谈婚论嫁。他唱着心里的那些话，而时光匆匆，让人潸然泪下。我期盼的姑娘她在。

舰队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脸庞， 沾点轻轻轻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欢乐。想起来怎么像梦，小的美好，大的感动，是过了多少个秋冬，